我们再次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话语面前，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来赐给我们将过去的一年以及一生在你面前来回顾。愿你的灵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借着神人摩西所启示的话语，帮助我们今天在你话语面前蒙圣灵的教导，对我们的人生，对我们的一年的侍奉生活都有益处。奉耶稣名求，阿们。我不知道大家在灵性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默想的操练的习惯。我们中国古代都知道一天有三次的反省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基督徒在灵性长进的过程中间，有一样英文里面常称 meditation 默想，对我们的一生，对我们的侍奉都有益处。因为今天西方的特别印度教的默想已经大举入侵北美，所以我们华人教会或者是基督教会比较少提醒默想的重要性，因为我们很怕进入印度教的那种超绝静默那样的一些影响。但是默想特别对我们灵性是有极大的帮助，原因是我们生活在非常忙碌的时代，忙碌使我们不能够安静下来来思想我们生命的光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侍奉。今天我们想在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用诗篇九十篇来帮助我们来思想一年来甚至我们一生当中跟随主的历程。有几件事情借着诗篇九十篇我们来思想。诗篇九十篇是我非常喜欢的诗篇，原因是我自己以前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想到人生的绝望，所以我看到圣经的时候，打开圣经以前最喜欢的两个是许多人不喜欢的，一个是传道书，一个是诗篇九十篇。诗篇九十篇这么多诗篇里面，很多人喜欢二十三篇，我喜欢九十篇，二十三篇也是很喜欢的，因为它那里面提到人生一些终极，然后帮助我们看见应该用什么心态来回应。这首诗篇写在摩西即将行王一生的路程，然后来思念在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的飘荡流离失所，然后他思想他的一生的时候，在神面前看看他对神是有怎样的认识，然后对自己的一生有什么认识，然后最后再提出对神的祷告。所以我想这诗篇非常清楚，前面两节讲到对神的认识是基于对于自己动荡漂泊的一生，以及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走旷野这段的历程的一个思索。然后从第三节到十二节这里来思想人生的状况跟神的对照，最后十三到十七节这里他发出内心这位神的仆人向神的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喜欢过年哈，我小时候很喜欢过年，到一定的岁数以后就不喜欢过年了。我一个朋友在三十岁的时候过生日，喝了好多啤酒，在北京的时候，我们说多叫几个朋友，多叫几个朋友去吃饭，他说就叫三个男的，也都没有女朋友，那他可能女朋友干催了，哇，三十岁了，他说而立之年还没有女朋友，然后女朋友刚有女朋友又催了。在那里那天喝了好多的酒，我们劝他不要喝了，他说已经不想过年了，每次过年特别二十九岁过年到三十了，哇，很惆怅。我不知道现在很多人过年是怎么过了，孩子们很喜欢，但是 ABC 孩子不一定喜欢过年，他们喜欢玩的东西。但是我慢慢发现我们没那么喜欢过年了，原因是因为我们怕被提醒一年比一年长大了，变老了，不是长大了。自己变老有的时候不觉得哈， 今年有特别的事情让我几次很深的反省。从去年就开始，在最近有一个姐妹，她的妈妈来，那我们通常姐妹弟兄姐妹的母亲或者爸爸，我们都是叫叔叔阿姨的，所以有一个姐妹的母亲来，我就叫她阿姨啊，师母叫她阿姨还合适，我也叫她阿姨。然后叫阿姨的时候，我们就聊起来啊，出生在哪个年代，后来发现她是63年出生，我是65年出生。你们笑了，其实她长得并没有比我老，但是我只是因为弟兄姐妹的母亲都是叫阿姨的，后来不知不觉自己已经进入阿姨的年纪，叔叔的年纪了。那、啊、你看一年老一岁啊，他不觉得。但是教会有些年轻弟兄姊妹来，他们的父母其实跟我是一辈的。哦，后来聊起来，我说真是抱歉啊，我叫你大姐都过分了、啊，大2岁，你看看叫姐妹就好了。那大家知道，我跟师母出去，两个人不只是长相差得很远，年纪也差了不少。那我呢，比实际年龄又偏老一些。师母呢又比实际年龄偏年轻一些，那本来就差的不小，13岁了，本来就差的很多了，差一代人。但是因为我又偏老，他又偏年轻，哎呀，就造成好多误会。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在我们中间，他到上一神学院了，这个神学生很尊重我们的哈，就是很小心的问我，他说牧师啊，师母是不是你第一任太太？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就说是哦，当然是。我说哦，是不是你觉得差得很远是吧？他就笑了，不好意思啊，神学生都这么好奇。然后到很多地方，只要不认识我或者不认识师母，只要认识一个人，都认为师母是我的女儿。那这种 conference 参加大会这种就更多了哈，这种事情。连一个牧师，有一次我很熟悉的牧师参加生命期刊一个聚会，他也说啊，黄牧师你带女儿来，我跟你们讲过哈，那很高兴看见我跟师母去，他说黄牧师你今天带女儿来了。哦，这个更严重了。最近在参加主日学班的时候，有个小孩子9岁10岁的一个 boy， 他很喜欢听师母弹琴。那天他问师母，姐姐那个爷爷是，他叫师母叫姐姐，哇，叫我叫爷爷，他没叫我了哈，他说那个爷爷。哎呀，慢慢开始习惯哦。然后最近去 EYUC 短宣也是一样，哇，我就觉得这个真是让我真的好好反思哈。一位从厦门来的博士后啊，我们关心他，邀请他来，他带一个女儿，大概8、9岁哦。这回不是小孩子误会了，这位博士后，博士后啊，我们再聊一会，然后他就进来说啊，快叫爷爷好，快，哇，他我没比他大多少，他叫孩子叫我爷爷好，我说是，我说叫伯伯就好了。摩西也是在年迈的时候，估计接近100多岁了，他摩西活到120岁，他其实眼睛没有花，他摩西还是很健壮，活到老。但是摩西到老的时候，他在这里反省他自己的一生。他在讲到自己人生的短暂之前，他首先看到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来看1到2节，大家一起来读1到2节。我们带着敬拜的心来唱来读1到2节。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摩西一开始用一种祷告的心来对这位永恒和眷顾他的神的敬拜，他对主祷告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这地方居所特别提到，这个居所是什么意思呢？对一个游牧民族，对一个在旷野接近40年飘荡之后的一个民族，这位神的仆人，他思想他一生的漂泊，他想到神是他的居所。那居所在诗篇里面其他地方翻译成磐石。居所就对一个不断变动的民族来说，居所是一个不变的、不改变的，它是稳定的。居所又是一个可以提供他生命一切需要的。 居所还是对他的保护。在诗篇在生命记三十三章，我们翻一下三十三章二十七节那里，大家可以翻。生命记是摩西也是晚年写下来对下一代的勉励，那里他提到对神的，那里看看居所。诗篇三十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二十七节，摩西这地方说，从二十六节开始，耶稣论啊，没有能比神的，他为帮助你曾在天空显起荣耀威荣，架起穹苍，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他在你面前撵出仇敌，说毁灭吧，以色列安然居住，雅各的本源独居五谷新酒之地，他的天地也滴甘露。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见居所的意义。这耶稣论是对雅各以色列讲的，他提到神对他的帮助，说是永生神是你的居所，提到神的保护，神的眷顾，保护从仇敌，把撵出仇敌，眷顾供应是给他五谷新酒。当摩西提到居所的时候，对一个刚才讲过是一个游牧民族飘荡的民族是非常有意义的，提到神自己的不变，提到神的眷顾，提到神自己的保护。对我们今天移民来说，神做我们的居所是何其重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跟你的同辈的人比，我在几年中间都听到弟兄姊妹说，在出国的时候，当年是佼佼者出国，非常令人羡慕的。然后慢慢因为国内经济发展了，因为在外体验到更多移民生活的艰辛，有些弟兄姊妹就后悔当年出国了。我希望不要停留在这个物质的比较上的后悔。提到国内的工作环境，可能生活环境有很多大家不满意的，但是生活改善，丢了工作相对容易找到。在这里我们是异文化的土地，我们丢了工作就非常不容易找到，我们在公司里面会受到各种直接或者间接的歧视。移民生活的不定感使得我们好像留在这块土地上，我们有很多的一种遗憾、后悔、焦虑。我跟弟兄姊妹常常讲，你在这里因为你的焦虑，你去靠近主认识神。当然许多弟兄姊妹会说，我认识主很宝贵，但是在这之前很多都是感伤，特别跟弟兄姊妹跟那些过去的朋友老同学比较的时候，以前的那种优越感都没有了，然后慢慢变成一种失落感。然后我企图来帮助弟兄姊妹说，我们认识主了，我们认识永生的福气了啊！弟兄姊妹点点头，是啊，我们认识主了，感谢神，感谢神。我希望真的是因为认识主，我们很宝贵。但是这地方如果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我们移民生活的不定感和焦虑就不够。我们真的要像摩西一样，在飘荡的人生里面，漂泊的人生当中，特别是这个游牧民族，他靠近神的时候，神做他的居所是什么样的意义？今天我们在这里会想到神做我们的保障，神是我们的保护。但是对摩西来说，他是确确实实的来经历过出埃及的时候，神怎样保守他、保护他，法老脱离法老的手，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他也怎样在旷野三十八年行走当中，因为他们的罪，他在绕圈在旷野里面，但是他看见神眷顾的手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白日用云柱遮盖他们，夜间用火柱引导他们，饥饿的时候玛拿供应他们，他们抱怨的时候甚至鹌鹑肉供应给他们，几十年在旷野，衣服没有穿破，鞋没有穿破，这些都是他在生命记里面提醒下一代， 神的眷顾都没有离开我们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在我们与神同行的生命当中经历过神的眷顾，神的保守，我们提到神啊，永生的神是我们的居所，我们就不会抽象。我们也像摩西的会众领受这诗篇的会众，你们看见神的确做我们的居所，他成为我们的保障，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保护，也是我们的供应者。然后摩西看到自己临近生命的终结的时候，他也提到看到人生短暂之前，他看看对神的一个性情。第二节他说，诸山未曾生出，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所以他看见这个世界不断变换的世界里面有一样不变的，就是神，什么都会改变的。特别是摩西看见从二十开外那代人跟着他出埃及，后来因为他们悖逆全部倒闭在旷野，除了两个人以外，那代人整整的一代人倒闭在旷野。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哦，好多你同辈的人，很多可能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会经历到这些。到我五十几岁，我的班上已经有些同学就不见了，二十年同学会、三十年同学会就慢慢慢慢人就减少了，因为同班同学的人不会增加，只会减少。我在同班同学的微信群里面传福音有些困难，所以有一个教授，数学教授，是我的好朋友，他是基督徒，他是卧底，他就把我的见证发到群里面去了，反应很特别，把我那个信主啊、呼召的见证发到微信群里面去啊。有些人客套说几句话，当然同班同学一般不会骂你哈，讽刺也不敢，但是就是哦，发现我是异类，讽刺了有几句话。但是我跟师母说，我的同学悔改的时候还没有到，五十几岁在中国大陆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很有成就感。现在我说再过十年，我如果还能活十年的话，那时候我就更多机会了。那时候开始退休，那时候开始病痛来了，那时候可能心更会柔软一些。你想想，我的小学同学可能没了，大学同学里面现在都是很多很有出息了，很多大公司老总啊、高官啊，哎，这时候你跟他谈福音，他们很多人现在都在可怜我。再早一些的时候是怕我找不到对象，不是找不到，就是独身，他把神父跟牧师搞混了，就是担心我这样一个人过了，那是以前。那现在知道哦，做牧师，他讽刺你说智者啊，就是啊，我人生需要你点拨点拨，这些都是讽刺的话，不那么认真的。遗憾的是，以前曾经在大学时代对圣经有兴趣的人，后来因为知道我去传道了，他也在发迹了，也做了大公司老总了。以前的好朋友现在对福音也没兴趣了，因为随时都可以联系我，但是对福音没有兴趣。我这个人偏偏是你很有出息的时候，我不会贴过去说你现在还对耶稣有兴趣吗？不会的，继续等候。神是不变的，神不但是眷顾我们，神也是永恒的神。很多事情你感到很短暂就会过去，友谊会很快过去，生命也会很快过去，但是神是不变的。三天地都还没有造成，三个地都没有造成的时候，神已经在那里，从亘古到永远，就是永恒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世间很多的变迁，但是我们有一样值得我们安慰的是，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亲人也会离开，甚至也会过世，但是这时候对神的百姓的一个最大的安慰就是，神他不会改变，他永远长存。然后在对照中间，我们看看摩西从三到十二节，这里不需要很多解释，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我们看人生的苦短，一会儿再提到人生的罪孽。熟悉的这个诗篇里面，你读起来的时候好像很感伤哈，但是我们来看看得到智慧的心。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毁，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你叫他们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愤怒的你的怒气的权势？谁按照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数算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在与神的永恒相比，我们看到3到6节这里，摩西用非常凝重的笔墨来描述人生的苦短。尘土要归于尘土，创世纪3章里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神跟他说你是怎样出于尘土，要归于尘土。我们是土做的，我们要归于尘土。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在神看来，神的尺度时间观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在很痛苦的时候觉得年日很长，但是快活的时候觉得年日很快。但是在神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或者一茎，然后像水一样冲去睡一觉，像草一样早晨还在长，晚上割下来就枯干了。所以摩西看到这些情形，想到他几十年带领以色列百姓，看到自己也慢慢的年迈了，即将离世的时候，他写下了这段非常优美的文字来描述人生的苦短。人生的苦短我们华人了解得非常清楚，在佛教里面都受佛教影响很深的，我们中华的文化对人生的空苦了解得很深。我想不需要我们讲，连道家里面庄子也是一样说，人生好像白驹过隙，一晃而已就过了。我们是想人生的时候尺度不太一样啊，在你孩子还小的时候，你觉得一个晚上都很久。我以前孩子小的时候，别人问我们孩子多大，我都说多少天了，因为每个晚上跟师母起夜两个人弄得很辛苦啊。现在你们孩子小的都有体会，哇，他们说很快很快了，以后一晃眼他们就离开家上大学了。我们还有抱着 baby 听不懂这个在说什么，我说怎么会很快呢？我怎么觉得每个晚上都很慢呢？后来慢慢明白了，我们孩子长大以后，我们不会对那些 baby 说很快的很快的，我们不会这样讲的，因为在中间的时候很慢的。你想想，我们是按照天算它多少天了，再过一段时间告诉大家多少个月了。但是有人说你过了70岁以后是按照10年10年算的，10年以前的事情就很快就忘记了。我爸爸他80多岁的时候得了老年痴呆，他只记住我们家我小时候他年轻的时候的事情，刚刚最近的事情他都忘记了。有一天回家他告诉我，孩子啊，到楼上去有一筐橘子，你拿去吃。我从美国回来，他说楼上有一筐橘子，我哥哥在边上笑，我就说爸爸说话哥哥怎么在边上笑，我真以为有橘子在楼上。他说没有啦，他说那是以前我们家种橘子，那一筐一筐橘子在楼上，那是他我爸爸大概30-40岁的时候啊，40-50岁的时候，那好多橘子啊。他说快到楼上去拿橘子吃。所以我们记忆会衰退，有的时候到一个阶段只会记住很久以前的事情。刚才讲过，慢慢慢慢就发现我们很短的时间在世上，不同的尺度来看。在前几天我们孩子告诉我们很震惊的消息，就是 Vernon Hill High School 一个孩子高一的学生突然间去世，后来有人在铁轨边上发现了他的尸体。这是孩子一个学校的，虽然不是一个班了，我们全家都在那里很难过。然后师母就教导孩子，这是一个我们称为我们家都会抓住这些 teaching moment 啊，教导的时刻。师母就告诉孩子，孩子啊，人不是都能够活到很老的。所以平时可能讲这些话他没有感触，但是他身边的人突然间走的时候，孩子们就会听得进去了。是啊， 人不一定都能活到很老。以前师母也跟孩子们讲，他在医院里面那时候外公生病，妈妈在那里看着外公，看见有一些很小的孩子的癌症等等等过世，孩子听听就像听故事一样，听不太明白。但是他身边的人走掉的时候，他就很震撼。是哦，妈妈说的对，人不一定都能活到很久。然后在家庭敬拜的时候，我就告诉孩子，那我们有什么回应呢？只是不能因为震撼就停在那里，有什么回应呢？我们家儿子就说 urgency， 紧迫感，就是要把福音带到他身边的人的紧迫感。我们没有事先提醒他多少话，孩子突然间出现一个 urgency， 意思就是可能周边的人随时都可能离开了，很年轻都可能很快离开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所以希望他那个 urgency 能够成为印在他的心里。周围还有好多的朋友，很多的同学都还没信主，所以女儿有一个朋友是印度的朋友，跟她关系很好，印度女孩子，所以她就借着这样的机会能够跟印度的孩子一起吃饭一起玩的时候，她的好朋友那个孩子跟她，那孩子也在学校里面修了圣经作为文学课，印度的孩子，他是受印度教影响的，但是希望能够 urgency 紧迫感能够影响到我们的两个孩子。你想想，我们身上携带着一个永世的救恩，我们是永世救恩的载体，看到周围一种不定的人生随时可以离开，我们没有一种紧迫感，我们在神面前是不合宜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有点麻木了，或者没有意识到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的宝贵。如果我们真上真是怀有一种对癌症这个绝症医疗的方案，周围有朋友得癌症，他还不知道有这个解决方法，你会不会告诉他呢？会不会？弟兄姊妹，你会吗？这个就不讲啊，客气啊，会的。摩西帮助我们思想，不是人生的空苦而已，这个不需要信神都知道人生的空苦。摩西帮助我们这地方，从诗篇的结构来说，即第七第八节是整个七八九十这地方是一个中心的地方，但是摩西在这个反省里面非常重要的抓住一点，是我们中华文化里面缺乏的没有的东西。他不只是回顾在哀叹人生的空苦，他那里讲到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一代罪人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摩西这地方讲到神的怒气、神的愤怒、淫恶、罪孽摆在神面前，这些都是一个我们文化里面不提的东西。摩西那代，摩西带领那代人，其实他看到人的罪恶、旷野的反叛，看到那些人的抱怨、旷野的抱怨。以色列人在旷野最擅长就是抱怨，我们有的时候看到民数记的时候读得非常的那种 depressive， 非常悲死，非常压抑感的民数记哈，在旷野撞啊撞啊撞啊，不断的抱怨，不断的抱怨。哎呀，我们以前的牧师陈牧师写了一本民数记，写得这么厚哈，我不知道他怎么度过那段时间。民数记真的你读起来非常的压抑感，但是民数记在这里从摩西的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看见神的震怒在那一代背叛抱怨的人的身上，不断的抱怨，留恋埃及的火锅，思念埃及美化为奴之地那种生活，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一种心态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开始抱怨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我们很可能美化了过去我们在最终的生活。有些弟兄姊妹哈，做基督徒做得很辛苦，他说哎呀，我们也听到这样的抱怨，就是哎呀，我要是不信耶稣就不需要有那么大压力，其他那个也不能做，这个不能做，就开始抱怨因为信仰带来的压力。而在做这种情况下，我跟师母多半不太说话的，因为如果抱怨信仰给你带来压力，我们不知道怎么帮你啊，我们默默为你祷告，不会嫌弃你们。但是同时大家注意啊，当你在抱怨因为信仰带来的压力啊，你要想想你是否已经忘记了还没有信神的时候， 你看我刚结婚的时候有一点点小小感觉失去自由那种难受，但是我有一样思维哈，帮助我们这里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姐妹啊，如果你觉得刚结婚有点不方便不自由，你要多想想你单身的时候孤独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个默想，一想到单身的时候孤独，哎呦，在婚姻里面还是好很多啊。同样的，当我们信神的时候，发现信仰好像带来伦理上的压力，然后公司里面跟人互动的那些压力，你要想想你不信神的时候那种，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里面讲的活在罪恶过犯里面那种光景，你要想一想的时候你会感恩的，不是抱怨的。以色列人很擅长抱怨，所以摩西在这里提到的是神的震怒。我们受佛教的影响，我们最多提到业障，这些孽障，这些佛教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很多人，我以前也讲过类似的话，不够严格，就是佛教和基督教对人性的号脉诊断都是类似的，但是解决的方案很不一样啊。我以前在木料帮也常常这样讲，这个讲一部分对，但是不严格。我们以为佛教跟基督教都看见人的罪性，佛教里面也讲到人的贪嗔痴，佛教里面讲的。但是弟兄姊妹，特别区别的这地方哈，佛教道教里面所讲的人的罪性，跟我们信仰里面所启示的罪性是非常不一样的描述。在佛教里面是讲到人里面的私欲带来的一种无明，看不见，是愚蒙，需要被开启开悟。但是基督教我们信仰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罪是对永生神的冒犯，这是其他宗教里面没有的，最多是犹太教里面啊，犹太教里面对永生神的冒犯，是我们弟兄姊妹在默想我们一生或者过去一年所走过的时候，我们不多人往这里多想的，我们会想到空，想到苦，想到人生的一些变迁感叹，我们会有这些的。但是如果在过去一年当中你会思想到我走过了许多犯罪得罪神，我的家得罪神，如果能够思念这些的时候，这是一个灵性的益处。看见摩西所走过的带领以色列人因为得罪神倒闭在旷野，其实他心里非常的痛苦，甚至连神的仆人摩西自己也因为以色列人抱怨，他怒气磐石，用神所赐的杖本来让他点一下出磐石出水，他怒气磐石，所以因为他不顺服，他失去了一个福气进入迦南。所以我相信他在想到这些的时候，不只是想到那一代旷野人的那种罪恶，也想到自己也失去了耐心。所以当我们想到过去一年或者过去一生的回顾的时候，如果对哪些事情主啊我得罪你，圣洁公义永生的神我得罪你，如果有这样的默想，其实对我们的灵性是极大的益处。我盼望大家能够在独处的时候能够想到我们人生其实里面不只是苦，你知道想到我们的苦是很容易，知道吧？为什么写苦罪人生哈？梁远成博士提到苦罪人生的时候，苦是很多人都愿意默想，都愿意在那里留很久了。但是罪的时候，为什么人默想很短，知道吧？啊，有人笑了哈，笑的人都谦虚一点，没反应的人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我们喜欢默想苦，知道吧？我们默想苦的时候，我们多半归罪别人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比我好一些，我要想到苦的时候多半怪别人。所以空苦罪啊，空苦，苦是很多人愿意在那里，哎呀我好苦啊，好苦啊，像祥林嫂一样啊，鲁迅的笔下哦，很喜欢讲，讲到别人讨厌为止。讲苦的时候多半是怪别人的错。我们在教会做辅导啊，经常听到弟兄姊妹很苦，他告诉我们苦，苦的时候我们就再继续听，苦以后是谁的错呢？那多半是配偶的错，那牧师师母请你帮助我的配偶，他要悔改。那这是就我们几乎千篇一律听到的，这样的哇很苦啊，那我们就花不少时间，特别师母很耐心啊，听啊听啊听啊，最后是我的配偶的错，那打电话多半是姐妹。这个是我们很同情的事情，但是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帮助的策略啊，没有隐瞒你们了、啊、 你们的先生们也不要担心，太太跟师母打电话，我们会听到很多你的软弱，但是我们会帮助你的配偶。我们不只是很苦啊，我们要不要反省我们中间有没有得罪神，有没有伤害配偶的地方？我们多半都是这样做的。空苦人生，这是许多人愿意在那里留着想，哎呀，一生很空，一生很苦，哎呀，孩子养大了，你看大了都不理我父母了，不孝，哎呀，很空啊，人生真是很空，哇，很苦，小时候你怎么环境那么不好，把他带大带大，到美国成条件好了，你看现在我多来几天他就烦我了，老人家有不少是这种心态的，我们都很理解的。但是属灵人在做过去一年或者一生回顾的时候，像摩西一样给我们一个，如果你今天什么都忘记了，不要忘记摩西在这里告诉我们从第七节以后，他讲到说第九节，经过的日子都在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这地方叹息不只是说人生好像很短，叹息就过去了，它是一种苦当中是因为罪带来的痛苦。震怒啊，在神的震怒之下，这种回顾是人的情感世界里面不愿意待很久了，趋乐救苦的那种人性不愿意在神的震怒下在那里默想。但是对我们灵性恰恰有益处的，是想到我的哪些罪得罪神。最近一两周，我跟师母有很多的反省，对我们自己过去一年，除了我刚才跟大家讲的那个事情哈，我衰老以外，最近也是刚刚收到一位弟兄，以前主日学老师，他发过去，他发了一个 email 来，通常有问候啊，新年卡片这样的哈。那我就给他回了，他就回我的 email 说，哇，安娜姨在家长大了，很高了哈，比爸爸还高了。师母呢好像没有衰老一点点，什么都没，师母没有变老，牧师白头发增加一些，变得更有智慧啊。这个弟兄是教会，在教会做讲道了哈，以前在我们这里也讲道，在那边这位很爱主的一个弟兄，他很婉转的提醒我衰老了，我一点都没被这个弟兄冒犯。我们在想到这一年过去中间，想到不只是衰老，不只是侍奉中间的一些难处，我跟师母我们反省一件事情，是以前很少做的，是一个也是在我自己灵性历程中间的一个突破。传道人有三样东西许多人不太了解，刚才早晨我刚才很感动啊，一位姐妹说，牧师啊，你以后能不能一周当中不要三次不在家，跟家人相处，而多保证牧师要在家里跟家人相处。我说我很难保证一周三天都在家晚上，因为探访啊、小组啊，很多时候是一周只有一天大概，所以他就很关心，我其实很感动了。但是传道人这一块不是最重点的，传道人三样东西但让大家知道，一个是累，一个是苦，一个是罪。传道人这是大家对传道人的理解哈，对，也不是告诉大家有多累多苦。传道人的累不是传道人最大的问题，就像你们孩子小的时候很累，你们很喜乐的，是吧？还年轻的父母是不是？你们很累，但是很喜乐，对吧？古人笑一笑，你的孩子很小，刘斌是不是？我看你都在笑了，很累。累不是传道人最大的问题。所以当弟兄怎么愿意长进，我们愿意去关怀探访，愿意做造就门徒造就，我们喜乐的不得了。就像年轻的父母一样，孩子长大，哇，你花体力在他们身上，是你是很累，但是很喜乐了。这是累，千万你们不要同情传道人很累，传道人累是很小的事情，从来没有一个传道人因为累了垮了，他有可能太累了哈，累死了那有，但是除非他可以调整的。第二样是苦，苦就是不被理解，甚至有毁谤了、冤枉了，那个东西是他的苦，他不好讲，他跟同工一般也不讲的，这个东西他自己要背负的。这就像什么呢？就像养青春期的孩子，那时候你体力上不太累了，但是很可能他说一些话刺激到你，你做我们养过青春期的孩子，你会做爸妈会有的时候很苦啊，也没地方讲，最多夫妻两个讲一讲算了，那个是苦。那这一类怎么办呢？你就为传道人祷告， 为你教会的长老执事祷告，他们要受这种苦是不愿意告诉别人的，因为这个东西是绝对保密，说出去会其实会伤害到别人的名声，很苦在心里，你就为他祷告，因为你也不能指望他跟你告诉你。第三类更严重的是我今年的突破，是罪，累是体力，苦是冤屈，但是罪是对神的冒犯。这个今年我们反思了，特别这几周我们反思很多，在这过一年当中的反思当中，我自己思想到得罪神的事情，其中有一样传道人多半是被人冤枉，我今年冤枉了一个姐妹，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的时候，我心里产生很大的不安，很大的难过，我就开始猜测是谁写的，那个文笔，那个对教会事工的精通，那个了解，我就猜测是一个姐妹，我就跟她说是不是你写给我的信。哦，很不高兴的，当然不高兴了，被牧师冤枉还谁会开心呢？我学了很重的人生的功课，这是我今年学的，就是得罪神也伤害人，赶紧跟他道歉，我说求你原谅我，不配做你的牧师。这不只是得罪人，这是伤害人，这是不只是伤害人，这是得罪神。所以我在主面前，我跟师母，我们很深的在主面前真的求神帮助我，在这样的一些事情上我能够得胜，不要去猜测，不要去论断。我过去也教导过别人，这样不要去猜测别人，自己却落在这个软弱这个罪里面，以至于伤害我们的肢体，很深的痛苦。所以请你为我们祷告，当我牧养会众的时候，你们问候我会不会很累，我很感激，但是告诉这是最低层面上的，这是很喜乐的事情。相反，你们不愿意受门训，我感到还有点难过，你们门训我很累很开心，但是如果对我有冤枉呢，最好可能直接可能跟我讲也可以，但是请对为我祷告，为教会的同工，那些站在小组里面带领小组的同工，组长，组长的太太，长老，长老的太太，执事，执事的太太，这些都需要你们带到，因为他们会受格外的攻击，自己的软弱也在中间会格外的暴露。这就是所谓牧养人的一群人，教会的同工、牧师、执事、长老和组长，这些他们的配偶都在第一线牧养弟兄姐妹，他自己也在软弱当中受到罪的刺激的时候，他也会有反应的。所以请大家为我们祷告，为教会的同工祷告。最后，摩西在要思想，刚才说要思想我们得到智慧的心事，想到人生不会很久了，所以我们要抓紧服侍主。我很欣赏我们中间有位弟兄，他身体不太好，他说他自己知道在世上活不久了，他这样讲，他说他就我看见他是拼命的服侍主，真的拼命的服侍主，我都希望他不要那么拼命，会多服侍几年。这是一个很好的很有智慧的，知道人生不久，拼命的服侍主，也知道人生里面我们会有罪在我们身上，我们得到智慧的心，求主来关照，像大卫一样在诗篇51篇里面能够读到他那里就开始悔改。就是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今年就会得到智慧的心，然后把当给的敬畏给神，我们当悔改的悔改在主面前。最后摩西13到17节里面祷告是求神重建那个立约之爱，将恩惠赐给他们。他说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这地方不是说神做错事情后悔，是说神啊，不要将重重的管教审判在我们的身上，求你使我们早早，也是早晨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慈爱就是神立约之爱，不改变的，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很苦，没有喜乐，但是求神将喜乐赐给他们，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摩西认为这些因为他们的罪，神将管教的苦在他们身上，使他遭难这些年岁。他说求神，你看到我因为你的管我们的犯罪遭你的管教，甚至遭你的审判， 求你怜悯我们，愿你的叫我们喜乐。就照我们很苦，是因为我们的罪受你的管教，但是你看了，因着这些管教我们遭了罪，你求你怜悯我，叫我们喜乐。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这地方仆人不是指摩西而已，是众仆人。愿你的荣耀向你的子孙显明，在管教当中好像看不见神的荣耀，神的工作了，但是恰恰相反，神的圣洁的性情仍然在借着管教来塑造一群本来是一群乌合之众，结果被塑造一群圣洁的大军，将来要进入迦南，要得到神的应许。十七节，愿主我们神的荣美，这个荣美英文翻译的非常好，恩惠，将神的恩惠 favor， 将你对我们的眷顾，对我们的一种喜悦归在我们的身上，神的荣美。愿你坚固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建立。因为讲到人生的空苦，希望他为神所做的功能够被神纪念，也被神坚固，不至于徒然。所以我们在年终的时候，我们来思想一件，借着诗篇看见神亘古不变的神是眷顾保守我们的神，这位神仍然是值得我们信靠。虽然工作上、婚姻里面、家庭亲子关系上有很多的艰难，侍奉中间也会遇到低潮和软弱，但是思念这位神是我们的居所，他不会改变，好像家一样，到他那里我们就住在他里面。思念到人生空苦不够，还要想到我们的一年当中哪些罪我们得罪神了。如果你做这种反省，你的灵性一定会得到帮助。最后我们祈求神自己立约不变的爱，神的应许没有改变，神来眷顾我们，使得我们经历神自己的提醒管教之后，我们仍然所做的工作能够得神的喜悦，然后一生侍奉神成为我们的心智。我们一起祷告。